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河北出台方案支持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网友的工作生活正在全面线上化。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科创在线的环节，一起来看看今天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30%以上，万亿级产业集群数量4到5个，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13%左右，力争15%左右。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3万亿元，新增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企业数量达到500个。北京的发展高精尖产业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高精尖产业实现增加值9885.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呢达到27.4%，较2018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业两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以及智能装备、医药健康、节能环保、人工智能4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北京呢将推动产业换核、强新、赋能还有融合，加快产业基础再造提升，产业链条的优化升级，以及智能绿色全面覆盖、制造服务深度融合、区域发展开放联动这5个突破，推进动力转换、效率提升、结构优化3大变革，实现高精尖产业质量、能量和体量3量提升，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那么规划呢，也是按2025年和2035年分别设定了目标。其中2025年的主要目标呢，是以高精尖产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基本形成以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医药健康等为新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将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区块链、创新药等打造成为北京制造、北京服务的新名片。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要取得重大突破，国产化配套比重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绿色发展更加显著。另外，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要迈向更高层次。另外，规划还披露啊，北京将积极培育形成2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4个特色优势的北京制造产业、4个创新链接的北京服务产业，以及一批未来前沿产业，构建2441的高精尖产业体系，打造高精尖产业2.0升级版。那么其中2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呢，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4个特色优势产业分别是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与装备、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科技服务业重点要布局3城1区、城市副中心，形成5个以上定位清晰、布局合理、协同发展的产业聚集区，力争到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25万亿元。我们同时还看到，北京还要抢先布局一批未来的前沿产业，瞄准国际前沿，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要超前部署一批具有深远影响、能够改变科技、经济、社会、生态格局的颠覆性技术方向，构建基于新原理、新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也为高精尖产业持续发展培育后备梯队。有了未来5年、10年的规划指导，方向更加明确，我们也相信科创活力和劲头也会更强劲了。 说完了北京，我们再来看看河北。近日，河北省科技厅也印发了《河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成果源头供给能力显著提高，成果转化机制更加优化，企业成果转化能力明显增强，技术要素市场体系要进一步健全。方案突出了探索建立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协同创新的新模式，提出将京津作为科技资源的核心源头，充分发挥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化转移示范区等科技成果转化高地作用，扎实推动协同创新向纵深拓展，并且积极地和京津的科研院所、企业合作，打通创新链、产业链，深化京津冀协同，也促进科技成果能够快速落地。方案还支持企业引进重大科技成果，对于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河北省级的财政科技资金的支持会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给予奖励补助。其中，科技成果来源于京津的，单项交易额在50万元以上，按照实际交易额给予最高10%的补助，那么每项最高可以补助100万元。关注完了这两个哈，这个方案，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这个取餐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日前，中国烹饪协会联合多个企业单位发布了我国首个外卖智能取餐柜管理规范。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吴颖表示，外卖智能取餐柜作为无接触配送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了外卖履约环节的服务规范性，也给多方主体带来了价值。之前我们节目在聊天室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哈，说到这个快递还有这个物流包括外卖怎么样升级服务哈，也有人提到这种无接触配送，其实这也是反映了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呢？对于商户来说，在店内铺设商户出餐柜，解决了点餐高峰期骑手取餐场面混乱、餐品丢失或者是错拿等问题，也有效提升了商户的外卖运营规范化水平。那么对骑手来说，智能取餐柜能够临时存储外卖，不仅提高了取餐准确率，也提升了外卖送达的便利度。对消费者来说，智能取餐柜具有取餐时间灵活、避免外卖食品错拿丢失、提升食品安全防护、保护隐私等很多个优势。那么目前智能取餐柜呢，已经在全国大概60个城市落地试运营，特别是在外卖需求较大的商圈、疫情防控要求更高的医院和高校等重要场所。但是对于部分餐饮企业来说，设置取餐柜呢还有不小的难度，比如对厨房有要求、场地改造费用高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些前期投入的成本是不是能够降下来，也决定了未来这样的智能取餐柜能不能在更多的地方真正落地，来方便我们的智能取餐生活。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百度搜索大数据哈呈现的一个最新情况。日前，在2021百度世界大会上，百度集团执行副总裁沈斗表示，大家的工作、生活和健康等方方面面的需求，现在正在全面线上化。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网民线上生活服务需求增长超过207%，其中票务预订、出行服务等增长需求最明显。另外，夜经济需求呢也是不甘示弱。过去一年，网民夜经济需求增长超过189%，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增长最多。据了解，十年前人们使用搜索技术实现的更多还是用户问题和网页之间的匹配问题。那么现在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强化，如今的这个智能搜索啊已经越来越智能化了。除了能够理解长问题以外，像对于对话中连续的追问啊、中英文混杂等语言识别也是可以应付自如的。另外，智能搜索也支持一些方言或者是略带点口音的普通话搜索，比如说广东话啊等等。那么百度 APP 呢还能基于 AI 智能这个开发了或帮助人们获取知识的功能，比如可以帮助小朋友学习的识别生字，以及可以信息可视化的AR 认知管等等。这些 效果的实现，其实也基于背后的这种数据啊，收敛了更多的数据，那么让这个机器能够深入学习，了解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以至于在后面的这个海量搜索库当中，能够非常直接准确地回应我们的这些问题，让我们搜索起来更加的智能，这背后也有 AI 的助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课程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与大家每天 shopping 哈，在这个网上购物其实是有相关性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只感受到了前端的服务，比如说我今天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下单了，可能第二天或者当天有可能就能收到货，大家会觉得哎呀，这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另外大家也会发现哈，现在在网上买东西这个价格优势也是越来越强。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背后的支撑来实现了我们现在收获越来越快，那这些电商发的这些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科创项目和科创故事的企业是北京边端科技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是专门做全球仓储基础设施，以及包括把这种仓储资源进行整合改造，为电商来提供智能仓储、一件代发以及退货管理等非常丰富并且优质的电商物流服务企业。欢迎一下北京边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王世宇，欢迎王总。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的仓库本身是需要成本，然后机器人啊，它的这种设计包括它的制造以及它身上的这些传感装置，另外还有包括它日常的这种维护和保养，那这些的成本要素和之前我们传统仓储依靠人力这样的一个成本相比，是不是能够实现更加的经济化？当然也得跟他这个工作效率啊进行一个结合。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这种投入产出在智能仓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它是一个大致什么样的情况？ OK， 您的问题很专业啊，因为所有的智能制造的项目，包括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全部都在算那个投入产出比， 是 我们管它叫 ROI。所有的项目如果投入产出比不过的话，那这个项目也是无法进行投产的。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确实智能的一套的系统，对吧？它可能在硬件上的造价上就会投入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的话，其实现在智能仓储的就是这种就是非智能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仓储系统呢，他们也会遇到非常挠头的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去这样的场景去工作了 啊， 就是他们招工很难的。对，他们招工很难，而且招来的人呢可能干两天就消失了。 嗯， 那他受不了啊，因为每天让你打包千件货，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会？ 是，而且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劳动，听起来也没有特别多的高技术含量，可能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工作不吸引我。 对，第一它是招工难，而且它的这个员工的流动性会非常大。 嗯， 而且呢尤其是在你忙的时候，就比如双十一或者是这个购物节或者某些你忙的时候，你就更招不到人，因为所有的这个厂家都在招人， 都在 招人干一些事情。对，所以除了投入产出比的问题以外呢，其实大家还都在关心自己的这种产能的问题，或者说自己的这种工作效率的问题。 嗯， 他不能说是因为就是招不到人而让自己停产，或者让自己没法发货出去，那这个对于商家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问题，就是可能你现在如果招一个打包的工人，可能你招不到，但是你如果招一个管理智能化机器的人，那他可能还是非常愿意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的。 嗯， 就是这也是我们国家所说的这个人口素质的这个全面提升以后带来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工作性质的一个，就大家所向往的工作性质的一个变化 啊，就是我不做重复性劳动，我可以做管理机器人的这种更有创新性的这种劳动。 对对，或者怎么能让人和机器能够更有效的进行 合作、 协作？对，比如说能不能拿人，就是人和机器人做一个比赛 啊？ 就是这个突破通道是全人工的，另一个突破通道是全智能的，那到底谁出的快呢？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所以就说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后面去设计的整个的这样的一套智能仓储系统，包括直播，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直播带货的时候，它的背景就是工厂，就是仓库。 嗯， 这样的话，让商家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感觉更踏实，就觉得他不是在骗我，他不是二道贩子，他是真真正正的源头货。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其实是全面的升级，就随着电商的进化，而整个电商的供应链体系也会遇到一次全面的升级。 嗯， 而这样的一次全面升级呢，可能会从工厂开始，因为你就是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很便宜的商品，那就必须最大程度的去掉中间商的这种赚的这种差价。 嗯， 这个是肯定的。那你如何能够第一手的拿到源头的货品？就包括我之前提到的一件代发呀这样的一种模式，那都是就是工厂可能就是做好了一些准备，那很多人就是用它的链接进行挂到自己的这个店铺里面，然后来进行销售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那未来呢，可能就是你是工厂店，你有源头的这样的一个货品，你的价格就会很低，那你无论是打促销还是你的平时的日常的销售，你都可能会就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店来讲，那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日发货能力是否能够达到它采用新型电商以后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意量。 嗯， 那对于它来讲，工厂也需要提升自己的物流能力，所以它也可能会需要去配置像我们这样的一套系统。 所以这样的一个产业环境是需要几方通力来合作，各自做各自擅长的事情，然后把这个环哈、这个闭环让它很好的能够运转起来。我也想替那些不管是工厂也好，还是这些做电商这个的这些企业也好，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提供的电商物流服务，那咱们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来收费的？那我可能如果寻求边端科技有限公司来给我们提供我们这个后续的所有的，不管是一件代发呀，还是我们的智能仓储啊，还有包括退换货的这种服务，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模式来给大家提供服务，怎么收费？ OK。我们首先是要自建一个仓库，当然这个仓库可能我们还在建设过程中，就是还没有完全建起来，也可能会在华东啊，目前因为华东会比如说义乌附近啊、这样的一些 明白产业集群 批发零售的就一些集群地带，可能会是我们的一个首选的地，当然也可能会在我们京津冀来做我们第一个样板的仓库。因为京津冀也是一个大的城市群嘛，这个城市群也是有非常大的就是这种购买能力的，那这样的一个区域也是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智能仓储的系统来为这样的区域做服务的。对，首先我们先需要有一个选址，像您刚才提到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商业模式，我觉得商业模式的话，我们目前对我们的客人呢其实是按件来收费的，就比如说您可以不用自己的仓库，您可以把货物从工厂生产好以后，您可以成批的拉到我们的仓库，然后我们可以按照一件单件的这样的一个商品进行收费。 嗯， 那比如说一件商品我们按照最小的这种单价，可能我们只收几毛钱的这种出入库的费用，包括就我们的服务费用吧，大概我们可能只收几毛钱。但可能你的商品会比较大的话呢，单价会稍微的贵一些。 嗯，这是按件来收费的一种模式。 对，此外我们还会加上比如说快递费用，就比如说一件快递费用之前炒的比较热的时候，可能单件快递发全国的费用可能只要在2块钱左右， 嗯， 就可以实现。然后加上快递的费用，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这种单价。 嗯， 然后此外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服务的费用，就比如说您的 因为电商还是有很多的退货的嘛，就是比如说你的退货，那可能你就是电商商家自己去管理退货也是比较麻烦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无理由退货是吧？ 对，实现无理由退货，对，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智能的手段来帮助商家管理退货。 嗯， 就比如说一个退货过来以后，那这个退货到底是个什么品质的退货？是一个100%可以进行二次销售的退货呢，还是有一定的瑕疵，需要返厂维修，或者是直接就需要做可能废品处理啊，就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退货呢？ 嗯，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套智能的一套视觉处理系统来去判断这样的商品是否是符合重新入库进行销售，或者是销毁啊，或者是打折销售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服务策略啊，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会对退货进行管理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方向吧。 嗯，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按件来进行收费。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分两个方面， 嗯， 一方面呢是不断的去优化和改进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系统，就是我们那个自主可爬升的这种智能机器人， 嗯， 这个我们已经改进到第二代了，就我们第二代的机器人呢，大概已经会在下个月中旬吧，我们的这个样品就已经会回来， 嗯， 这个是我们在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会针对整体的仓库，整体的这样的一套智能仓库，做一个综合的设计，就是包括我们的智能货架系统，就是刚才提到的立体库系统，还要包括一套智能的一套分拣的传送带，可以理解成机场的那种取行李的传送带托盘，但是它会更加智能，它会更加快速的把不同的货箱分配到不同的窗口啊。当然我们还会配套一些自动打包机啊，包括一些就是智能卸货啊，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终端吧， 嗯， 来最终来实现我们整套的智能仓储系统， 嗯， 所以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处于整个系统包括机器人的一个开发的过程当中。 那您有没有预期，大概这一套系统整个完成之后，我们计划是在什么时候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一个系统推出来？ 我们计划是在下半年，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整套的这个示范仓库的搭建。 嗯， 大概预计明年的上半年，明年大概在一季度左右，我们的这个示范仓库就可以开始投入运营了。 嗯，那您前期做这么多，不管是技术研发，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配套设备的打造，您对这个市场未来的前景，是怎么样来预估的？ 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市场未来的发展的。那首先我们这个。所以从政策的这个角度上来出发吧，我们国家还是非常鼓励消费的，就是我们从原来的这个双循环嘛，到现在是以国内消费 循环为主， 对为主的这样的一种主要的一个国家策略，所以我觉得从策略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消费还是我们的主要的旋律。 嗯， 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人口政策人口的这种统计数据也已经出来了。那我们整个这个刚才也提到人口素质的不断的提升而导致的这种机器换人的机会，就是通过一些机器人来换取那些就是原来由人做的一些低端的重复的这种劳动的这样的一种产业机会， 嗯，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机会。这是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第三个方面呢，也是其实智能仓储呢，它也是智能制造的一个重要环节。 嗯， 它也是整个智能制造系统最后一端出口对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智能仓储也属于智能制造一部分。智能制造也是国家需要大力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嗯，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层面上来理解呢，我们觉得机会会非常大。而且智能像我们做的这种智能仓储呢，其实最早我们也提到我们会自建一些仓库，然后另外我们还需要去改造和升级现有的仓储资源。就比如说您是一个工厂，您这个工厂呢可能原来产能是比如说是100件一天，那可能现在可能由于一些比如出口下滑呀，或者等等一些这个市场的变化呀，你可能一天只需要做60件。 嗯， 那你可能会富裕出比如说一些空置的厂房，那你是否能够把这些空置的厂房的资源进行重新的再利用？这个也是我们 会去赋能这样的一些闲置的厂房资源，然后把它进行比如云仓改造啊，或者是能够提升这个企业这个工厂或者这个企业自身的面向新型消费模式下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让他们更加适应这种新型消费模式吧。 嗯，借势发力哈，就我不自建，我依托原有基础之上给你做改造。 对，而且因为我们做的机器人会非常柔性嘛，刚才提到我们的货架是不用通电的，而且都连灯都不需要开，所以可能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厂房，它只需要每天发货5000件，那我可能只需要给它配五个机器人就可以了，就可以完成了。那我们可能自建的仓库日发货量可能要到10万件以上，那我可能会配200个机器人会同时去工作。 嗯， 这个不同的这种配置呢，也会就是降低这个企业对智能仓储的这样的一个前期投入， 是 它会非常柔性。对， 我也在想，这也更好量化，因为如果以人力来讲的话，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每天都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身体状态好点，我可能多干2件；我明天可能生病了，或者身体状态不好，我少干2件。但是机器人不一样，它基本上都是比较平均化，我们更好的做统计。而且在疫情防控的当下，我觉得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机器人它可以在密闭空间当中进行工作，其实对于疫情防控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哈，也是杜绝了一些人和人接触的一些隐患。就像您说的，这个产业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谢谢王总。 谢谢您，谢谢大家。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尖牙门跳喂，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 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哈，与我们每天生活的这座城市有关。我们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效，当然这背后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啊，由于建设速度过快，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隐患。那么以往我们是可能被动的啊，发现了问题啊，出现了一些事故，我们去想办法弥补和解决。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到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城市的一些风险提前的发现，提前的做预防，让这些本来存在的可能风险，让它能够在我们的努力下消失，让那些危险不再发生。那有很多的人都在致力于这个领域的一些科技创新和研究。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东方中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洋就是其中之一。再次欢迎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大家好。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刘总呢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这个创业创新的一些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的一些科技成果。东方中恒这家企业做关于城市风险预防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而且提到了城市医生，尤其是把大家非常熟悉的医疗领域的内科外科，我们给它架构到这个城市的把脉过程当中，也分内科和外科哈。我们看看这个城市现在是不是健康啊，它是不是有一些健康风险隐患在里面。一个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实现数据的快速的收集和存储等等。另外呢，也说到了像我们的这种传感器、物联网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发展，能够让我们实现给这个城市把脉，比如说内外科这种风险的发现和防范。那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例子，比如说我们的那些传感器会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哪些环节，可能是风险相对较高的地方，需要我们首当其冲去给它进行这种监测或者是进行把脉的。 城市当中呢，我们可能关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每天接触的就是地铁，桥梁，过街天桥这些，甚至呢有一些高楼的玻璃会不会掉下来，大家可能也有这个顾虑啊。 是大风天的时候都说远离这些高空坠物、广告牌之类的。 对，这些能不能实现数字化？数字化其实我先解释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原来的时候呢，就是从信息，我能得到这个广告牌的信息，我能得到这个楼的信息，这个信息过渡到这个数字有本质的区别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我的感受就是它两个的范围不一样。数字化呢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范围，我得到这个信息干什么用？原来的时候是没有用，我只是知道。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我怎么去治理，让它达到我所用，为我所用，这是数字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想法。实现智能化，智能化其实就是数字化的一部分，加上专业知识啊，那我就能实现智能化。 是，就是这个数字，冷冰冰的数字就在这里。我看到的这个数字和专业的像刘总看到这个数字，大家驾驭这个数字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对，数字化呢就能提高大家跨行业、跨专业知识的一个决策分析，为最后的结果能更加正确、更加提高效率的这个执行。 或者我们说数字就更像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对吧？ 对， 这样来讲， 这样呢，就是说我具体的说几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的地铁每天都是在运营，从早上5点到晚上的12点都在运营。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呢，它停的时间呢叫天窗期，天窗期呢就是从运营之后，可能到2点到3点，也就2-3个小时，它没有通地铁。这个时候，大量的工作人员要去做检测，对这一天的工作 的状态去检测，靠人的去感知。我们的一些传感器呢，为了更加方便的配合，目前呢是要配合人的工作，就是我们把一些发现的隐患点，或者是人为的预估到的一些隐患点，比如说我的特别我拿北京做例子，有很多的地铁和地铁之间运营的地铁和在修的地铁之间，它都有一个交织，比如说这个六号线、十七号线要穿越六号线，这个时候呢，我六号线不能停运，那你怎么能保证我现有的路线保证安全？这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呢，人还不能去实时的到这个轨道上面去做检测， 太危险了。 对，这时候呢，就加上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去做一个代替人来去感知。感知列车的运行状态，运行状态呢，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加速度的状态啊。这个每次列车拉了多少，大概多少人，它的冲击力是多少？它对这个道床的沉降，是不是和我们的理论值去做一个比对，做一个预期，看看它的变化是多少？如果超了这个变化呢，我们就及时的提出预警的方案和信息来，让这个运营方去做一个决断，是下一步怎么来去避免更大的一个风险发生。作为城市的这个桥梁呢，也是同样，城市的桥梁呢，每天车来车去的，这个车的状态也不一样。对这个车的这个对这个整个桥梁的损伤程度也不一样。因为桥梁和地铁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桥梁是24小时运营的，虽然晚上会少一些，我们现在的手段呢，就是用人到晚上车少的时候，封起一条道来，我们去来检查一下。随着这个城市的这种发展，这个交通完善，人的这个消费的升级，可能24小时都在消费，每天他出行的时长可能也不一样了。晚上呢车流量也比较大，但是这个桥梁的状态，处于什么样的是倾斜啊，还是它的这个受力有裂痕，这个呢就很难的去及时的去发现。所以说这些技术手段呢，用新的传感器的技术，我们也是去努力的去研发了一些类似的这种感知，用自动化的感知来，尽量的去代替人去参与的这一部分。我们目前呢和一些国内的一些高校科研单位啊，也是在做联合在做一些课题之类的，去把这些数据采集回来之后做一个软件的诊断，做分析，这样呢就对整个不仅仅是发现问题，而且对整个桥梁的安全的状况去做一个评判。这样呢还能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 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这个有亲切感的这种场景，包括地铁，包括桥梁哈。 包括这个我们的路面，因为除了隧道就是桥梁，包括我们的路面，我们路面大家可能有时候也听得到一些这个新闻，说哪儿有一些塌陷，这些塌陷呢是看不到的。刚才我说的这些呢，可能多多少少还能看得到。这个地下的，因为地质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它的原有的地质结构呢，随着这个动态的变化，也就车辆的变化，下雨这个由于施工，四周的施工的变化，可能就会地下发生了变化，但是人是没法去识别的。 是 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就引进了一个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个检测车。检测车呢可以跑在这个城市的道路上，我就把这个地下的三维的状况，哪儿有空洞，哪儿有管线，哪儿有可能有灾害，去识别 扫描出来。 对、就相当于我们给人做这个 CT 一样。这样我们就是城市的 CT。 啊，这个里边呢，嗯，当然它有一部分是国外的一些，嗯，暂时是国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也参与了一些的优化。 嗯， 因为在国内呢，你比如说北京的这个5G的技术，还是已经整个城区5G是没问题了。 嗯， 因为它这个有高现在提倡这个车路协同，我们也是利用了这种国内的基础设施的完善性，把一些数据呢及时的回传，及时的和我历史的数据去做比对做分析，能更高效的体现出来这个诊断的快速诊断的意义，提高了他的工作的效率。 哎，我特别好奇这车长什么样，跟我们平时开那私家车一样吗？ 这个车呢是我们公司自己去买了一辆车去做了一个，稍稍的加了一些传感器的一些功能，内饰啊，或者是外观啊，可能从外观上能看出来啊，这个车呢稍微长一点 啊， 里边呢我们有一些北斗的高精度定位，我们现在定位呢能达到厘米，这个车辆的状况在哪儿，它的在哪一个车道上，我们都清晰可见，拍的每一幅图，和坐标点的位置一一的去对应，这样呢就能得到每一个病害点的具体的位置，为下一步专业的公司去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哎呀，我们之前节目也说到，说这个导航精准定位的这个意义，可能大家觉得，哎，我开私家车导航，你只要大致跟我说个方向，能这个按照我这路线走就行了，需要那么精准吗？其实对于这些，比如说测绘行业，或者是对于城市做这种风险诊断的，它是需要精确到某个点的。 对， 所以基于我们的北斗导航技术，基于这种厘米级的精准定位的导航技术，我们可以实现，再加上刚才刘总说到的这个车，我们给它加一些传感器能够实现给城市做 CT， 然后扫描发现一些存在的道路风险隐患。所以刚才也给我们长了见识哈。其实我突然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在城市当中去工作，或者是在城市当中，比如在路面交通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拦了一条路在修路，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太耽误我时间了，堵车对吧？我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做，我需要高效的完成我的工作，你这怎么又开始修路呢？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惯性思维，觉得我们一定要快速快速，一定要高效高效，不要耽误我任何的时间成本。但其实这个时候没有想到道路维修的必要性，之所以要不断的进行维修，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这个城市去发展啊，不能过度的去透支。所以像刘总做的这个事情，公司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为这个城市做好服务。而且刚才说的那几个点哈，我觉得都是场景化非常的细致，包括可能楼宇也是这样。 对， 我们说你看现在楼越建越高，然后比如说不管是抗震性抗风性，经常今年有这个八九级大风就来了，就是这种楼宇的这种安全的预知还有防范，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控制或者是监测的。 对对对， 嗯， 我就举几个楼宇的这种安全吧。 嗯， 这个楼随着高楼的这个城市的建设，高楼会越来越多。 是， 刚才说到北斗，我们呢利用北斗的这个三维空间的这种定位的技术，做高精度的去做分析，把卫星的原始数据采集回来之后，我们有一套这个分析的软件去做一个计算，把这个实时的交汇出这个位置的利用北斗的技术交汇出这个位置的信息，我的精度呢长期去监测这个楼房的在整个地面上的三维的空间的变化的精度能达到毫米级， 更精确了。 对，对整个大楼来说，有一丝一毫的位移的变化我们都能掌控到。另外一个，这个楼房的玻璃有很多，这个玻璃呢，玻璃幕墙一般的呢，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如果它自身的质量的问题，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范畴。如果它要是因为由于我们楼整体结构对这个玻璃有个冲击，这可能这个危害可能更大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呢，这个整个楼房的结构去做一个安全的评定。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什么这个应力啊、位移啊，及时的包括这个震动的一些信息及时的采集回来，根据我们这个专家的分析去做一个和原最开始的这个设计的值去做比对，我们从而能得到它的变化量，根据这种变化的趋势能得到这个玻璃可能会有没有风险隐患，这样避免了一些没必要的这个事故的发生。 你看，我突然脑海当中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一个是我们现在城市当中的这些高楼大厦都是庞然大物，刚才刘总又说到对于这些庞然大物的位置坐标我们可以实现毫米级，如此的细小的这样一个单位和一个庞然大物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然这个前提是依托我们的这种高精尖的一些技术设备，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后面的工作人员哈，对于这些数据的分析和理解和运用。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那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场景，我也想追问一下刘总，这些成品、这些产品、这些技术目前在国内的哪些城市已经开始实际的应用推广，那这个效果和反馈怎么样？ 我们北京，我因为公司在北京嘛，在 以北京为首， 对对，因为北京也是首都，很多这种先进的东西也要在北京先去落地，我们在北京呢有一些地铁的线路和还有桥梁，刚才说的一些建筑物上，包括我们智慧城市里边的一些的这种安全要素上，我们也已经在大量的使用，因为是新的技术需要有一个过程，大家的认知的过程，还有一个要被知道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数据在正常的去和实际的去做比对的过程当中， 就是来检测一下， 对对， 自我检测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水平和能力是什么样， 对，包括这次这个我们的郑州的这个雨一直在下，但是这个整个城市的可能接受的这个土壤的饱和程度，这个水的饱和程度是有限的，这个时候这个复建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呢为郑州提供了一套这个雷达的检测的设备，去到郑州去做一个原池驰援的一个工作。通过这些我们也想利用这新的技术呢，能让这个灾害降到最低，不要去打扰人的工作生活，再一个不要有对人的工作和生活有危害，这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尽的一个义务吧。 是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我们常态化在日常整个城市运转过程当中，我们去发现一些常规的可能出现的风险，另外我们也需要实时提防，像不管是新冠疫情还是像这种郑州的大雨，就这种突如其来的或者是千年一遇的这种突发的事情，我们可能之前没有经验没有准备，那么付出了一些代价之后，我们一定要引起反思，就是面对这种突发的事情，我们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推动了大家的这种思考，然后推动了我们技术的这种革新。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希望在不打扰大家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这个节奏的时候去给这个城市进行把脉。您刚才也谈到说，其实之前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您也去做了很多调研，不管是国外还是咱们在国内其他一些城市，那调研的这个结果能不能也帮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提出智慧城市建设，那么目前国际上的这个好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和做法大概有哪些是可以让我们去实现对标，或者说是去往这个方向去迈进的，您能不能也帮我们开开眼界？ 在国外呢，我们第一是我也走访了一些你比如说北美的一些国家，还有澳大利亚，去看了一看当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这种发达国家呢，他们的建设期比较早，就是 现在处在一个持续期，持续期呢，它的基本建设呢没有这么多，特别是基本建设，它的人口呢相对来说是 少一些 ，它的这种需求，你比如说这个高铁的需求，由于国家的这个地理结构的问题，它可能没有去坐高铁，可能以出行以飞机这种机场和机场的点对点的连接，所以中间呢，他们没有去关注这些设施，但是它在欧洲呢，这个城市的地下的可能就比我们现有的国内的这些城市就比较完善，它的这个在欧洲的国家，比如说德国，它这个整个城市的地下的空间就是第二个城市，大量的这个设施，都放到这个地下去了，地下的所有的这个管廊，基本的这些电路这些管线燃气，便于维修，不像在国内因为它这个我们起步还是比较晚嘛，所以说要迅速的提高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那我就先有这些东西，后来呢我们逐渐的这几年提出来智慧管廊也是同样这种情况，就智慧管廊的概念就像德国的这种地下的管廊是一样，我把它集中起来，尽量的减少这个对老百姓的打扰，如果需要检修需要检测，我人下到管廊里边迅速的能去做一个识别，是做一个判断， 所以这可能各国有各国的这个国情和状况，就像刚才刘总说的，我们国家可能最早的时候我们做基础设施建设，那个时候按照我们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希望尽快的能够服务于大家的生活，但是在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我们要对原有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个过程是一直在进行的，同时还有一些新的规划和想法。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国家的这种场景比较多，就是说我首先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看到国外的这种发展，我们在崛起。为什么用崛起呢？我觉得国外可能用100年的时间，我们改革开放才40年，我们可能近20年的变化可能就飞速的在变化，基础设施的变化，包括后来的用新的技术，数字化的一些应用的场景，我们把这种数字化用到场景化上的，这样从而呢把这个新的技术能得到一个落地，加速了整个建设的一个发展，提高了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是，我们的速度可能更多的时候也体现在这种转型，是吧？我们在很多的传统行业要让它进行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行转型，这个转型的速度其实我们也是相对比较快的，就是一旦发现了一些好的技术，我们把它快速的成果进行这种运用，然后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城市建设。其实我特别感慨哈，就是我们觉得一个大型城市，尤其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就是相当于一个人的机体而言都不为过，就是它非常的复杂，它里面有很多的环节，然后需要考量的方方面面也非常的多，所以对于一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这是一门学问， 对，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所以我也想问问刘总哈，您在这个领域当中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多的经验，您觉得现在我们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如果未来理想化的智慧城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个城市的建设呢，从建到管养护这个阶段正在转型。建的阶段呢，基本上已经到了后时代，但是管养护呢刚刚开始，甚至有些城市还没有开始，因为建完了之后呢，再怎么去用，怎么用得好，怎么用的时间长，这是一个城市这个智慧城市所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在国内的智慧城市呢，可能我们先从高到低先把信息收集上来，我大概的知道哪儿有降雨，哪儿有这个哪儿的路灯有什么问题，井盖有什么问题，随着这些技术的普及，包括我们这个基础网络的普及，5G 的技术，边缘计算的技术，还有大数据的这种累加，随着这些数据的增多，我们包括 我们的专业领域的土木领域的基础的一些数据信息的成熟， 嗯， 逐渐的会这个相当于这样说吧，就相当于一个城市当中，刚刚开始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嗯 啊，智慧城市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之一， 是 啊， 开启了新篇章， 对 啊，这是未来我们在建设城市的一个思路上面的一个转变， 对， 智慧城市，我们从管养护这些方面要把这些新的技术、数据也好，互联网的发展红利也好，都要融进来，然后让城市能够更加的智慧， 对对， 我们也期待公司的更好的一些产品能够真正为像北京、像我们国家其他的一些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能够保驾护航，为城市安全做好自己的守护工作。那非常感谢刘洋刘总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谢谢您。 好，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唱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